看此无意方真能。公稿人刘素云。2014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，之所以说不寻常，是因为有几件大事同时出现，其意义的深远远远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所能想出来的，这叫做不可思，亦远远不是我们用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，这叫做不可以。不可思、不可以，就是不可思议。这几件大事其中之一，就是今年年初，师父上人慈悲，向我们推荐介绍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，并号召正宗弟子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，每日看光碟三次，念佛号一万声，一年看满一千次。现在这片光碟已经在海内外广泛流通，无量众生因这片光碟而得到，真是殊胜至极。这个是我们佛门一件幸事，一件大事。可以这样说，今年是海贤之年，我们要尊师教诲，老老实实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。从老和尚身上，我们会悟到一些东西，帮助我们成就道业。在这篇心得体会中，我从以下四个方面同各位同修分享。一，看似平凡，实质非凡。今年五月份，我睇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146次，总嘅感觉系越睇越中意睇，越睇越亲切，百看不厌。睇住老和尚慈祥嘅面容，觉得老人家就是我未曾见面的祖父，他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。老人家是这么平凡，他是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一员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。在茫茫人海当中，你可能不会多望他一眼，说他平凡，他身居乡间小庙，多年没有香火供养，他吃的是苦，凡夫之见，着的是布，近百年从事农耕，开荒种地百几亩，他的一生就是两件事，一念佛，二做嘢，仲有比佢更平凡嘅咩？但恰恰呢种平凡之中透出一种非凡，而呢种非凡唔系一般人所能体悟到嘅，而更凸显咗佢嘅平凡。咁我哋点样嚟认识佢嘅非凡呢？我系从三个方面嚟认识嘅，一，从老人家的来历睇，师父上人明确话俾我哋听，上海下贤老和尚是阿弥陀佛派到人间表法的。在光碟里面，他亦亲口同大家讲，阿弥陀佛让他住在世间表法。从这一点上睇，你话他是平凡定是非凡？二，从老人家的言谈举止上看，老人家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讲。 乜嘢都知道，就是无所不知。无所不知是乜嘢境界？是大彻大悟的境界。大彻大悟之人是乜嘢？当然是佛啦。乜嘢都唔讲，是天机不可泄露。从呢一点上睇，你话佢系平凡定系非凡？三，从师父上人对老和尚嘅评价上睇，喺我嘅印象中，师父上人无论系对出家众嘅评价，亦或系对在家众嘅评价，对海贤老和尚、对来佛三圣嘅评价系最高嘅。仅举一例说明，师父上人话：上海下贤老和尚嘅呢片光碟，像影响末法九千年。老和尚嘅呢片光碟，就系无量寿经嘅总结。仲有乜嘢评价比呢个更高嘅呢？从呢一点上睇，你话佢系平凡，抑或系非凡？上海下贤老和尚是平凡的，上海下贤老和尚是非凡的。用这样四句说话来概括他的平凡与非凡。默默无闻百多年，一句弥陀老实念，为众表法世间现，原是弥陀亲派遣。上海下贤老和尚看似平凡，实质非凡。二，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。看老和尚的光碟，向老和尚学习，对我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，亦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而是一生一世的事。看老和尚光碟，向老和尚学习，是我的日课，是我的月课，是我的年课，是我余生必修课。对于这片光碟，我现在的方法是听和看相结合。朝早两点起身后先听一次，亦可以先看一次。三点钟，我在室外绕佛两小时，这个时候带着随身听，绕佛两小时又可以听两次，效果非常好。早晨五点钟，三次已经听完或者看完，日头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听看几多次就听看几多次。不要将听看光碟当做任务，当做负担，时间安排得好，非常轻松自在。听看老和尚光碟贵在持之以恒，不能够刮一阵风就过去了。如果好像一阵风那样来学习老和尚，那将会一无所获。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要注重实质，不要注重形式。修行还是清静一点好，不要搞到人来人往，热热闹闹。这样来佛寺就不是上海下贤老和尚在那时的来佛寺了。我希望十年以后、一百年以后，来佛寺还是原来那个来佛寺。如果再出几个大圣大贤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愿来佛寺早日恢复以往的平静，我们都不想看到一个变了味的来佛寺。请恕我直言。 三，听睇上海夏言老和尚嘅光碟，就系、是、老和尚嘅弟子，冥冥中必得老和尚加持。我哋正宗弟子同上海夏言老和尚嘅渊源甚深，听睇老和尚嘅光碟，就系、是、老和尚嘅弟子，冥冥中必得老和尚嘅加持，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加持，必得龙天护法同一切护法善神嘅慈悲护佑。当你到业成就、功德圆满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，上海夏言老和尚一定同阿弥陀佛及诸佛菩萨一齐前嚟接引你。上海夏庆老和尚、上海夏言老和尚的母亲亦都在接引的队伍当中。那个接引阵容庄严殊胜，妙不可言。记得家姐往生前曾经同我讲过，小云，我往生时接引我的阵容同那张阿弥陀佛接引图是一模一样的。四，坚定信心，坚固愿心，制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学习上海夏言老和尚，就是要学习他信心坚定，愿心坚固，92年不换题目，不转弯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学习他制心一处，将心定在一句佛号上，学习他无事不办，就是将成佛这件事情办好，除此事之外别无他事。那就是这张光碟重点中的重点，用两句话来概括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。这个是检验我们道业是否真正成就的唯一标准，亦是究竟圆满的标准。学佛就要找到一条解脱之道，现在这条道路就摆在我们面前，就看你行不行了。有些人因缘成熟，坚定不移地选择这条解脱之道，他今生就成就了。有些人因缘尚未完全成熟，这次机会又擦肩而过，真是好可惜。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，将假的当成真的去苦苦追求，一念之差，在六道轮回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，那就是可怜悯者。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我觉得非常有哲理。这段话是这样讲的，我们不知道修行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每日都忙于同生死无关的事，忙得团团转，差别就是有钱同没钱，但是到最后通通平等，一律进入太平间。放下世间的假象，你就拥有永恒的生命。佛陀话俾我哋知，放下咗有限，你就拥有无限。以上呢啲说话，愿与各位同修分享共勉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涅槃涛教授 在读了末贺篇赞的海会圣言一文之后，欣然为贤公作诗赞曰：鼎之轻重岂堪问，德之所惧为圣行，应是西天来佛祖，轻松一百十二龄，温柔敦厚诗之韵，疏通之远书之经，广博义良大和乐，洁净精微稳执中，弓箭庄敬恰鼓励，看似无意方真能，远下人民成海恶，只因造化欲言争。贤公虽然不识一字，聂鲁却赞叹他的行仪暗合五经之德。末贺亦可以负责任感同大家讲，聂鲁所赞之词，贤公皆当之无愧。史记入面曾经有记载，孔子修订春秋，不执不削执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。就是讲夫子将应该写的一定写上去，应当删的一定删除，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学的弟子亦提不出一些意见。未识人者面，久仰菩萨名。末贺拜读刘老师的这篇文章，亦如子夏睇春秋一般无话可说，于是不动一字，功禄于此。师父上人如是说，我哋睇咗刘素云居士嘅报告，心里面非常嘅欢喜。刘居士亦系喺度为我哋表法。你睇，佢睇咗146篇，越睇越欢喜。我相信有唔少人，唔止佢一个，越睇就对呢张光碟越唔能够放下。点解？有误处。这个误处对我哋修学正宗，对我哋呢一生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净土，有决定性嘅帮助。我哋谂下，佢讲得好好，仲有乜嘢事情比求往生更重要嘅？必须要知道，唔能够往生，就系继续要搞六道轮回。喺六道轮回里面，苦海无边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业障消唔到，就要随业受报，有善业，有恶业。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三善道是消善业的，三恶道是消恶业的。恶业能不能够消得干净？消不干净。为什么？日日在这里做，做得多消得少，永远消不到。起心动念无不是业。如果你要真正觉察到，你先至知道这个几咁可怕。老和尚教我哋一个方法，将念头完全换成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都放下。